欢迎好班达克，欢迎收看今天政治到了，今天是阿兵来代班哈。我们新任阁揆陈建仁今天要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您可以想见的是国民党又开始在那边杯葛了，动作一大堆。今天他们喊出了一个口号，他们说呢，现金要普发一万块钱，现金普发一万，到底是不是负责任的做法？朱立伦党主席说，国民党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关心的是攸关民生的长长久久的一个方法，普发现金一万，到底是讨好选民滥发现金，还是真的为台湾长久来打算呢？民进党现在推出的是3800亿特别预算，分三块，不是全部发给大家。每一个人不分有钱没有钱，一个人6000块钱，剩下的要做一些用途，譬如说真的乐刚真欢乐，尤其是我们现在少年乐刚朋友啊，你劳保是一块都没用的减的哦，你欠不欠啊？你欠不欠啊？用啊？且每一个月都这样子交，但是你退休的时候，劳保有没有破产了？你会还乐嘛？执政党嘛还乐嘛？所以讲剩下1000亿拿来补助劳保、健保以及台电，啊，你敢讲无好吗？国民党想要那边反对嘞。另外一部分哈，1400亿要用来照顾在这一次疫后社会经济上受到影响的中低收入户或者是中小企业，啊，你无好势吗？好，这个透过有的无的方法，讲你哪？普发现金1万块，我就立刻让陈建仁上台报告。国民党的主张是安尼，有理也是无理哈。先等下来讨论一下。另外，从后面来看哈，东引出现了这个气球，有国民党立法委员说，哎，这是海漂物啦，做正常哎哈。那面对这个中国的气球来到台湾，到底做些什么？我们看很多国民党的立委是敌我不侵哈，反而是电缆被对岸的渔船给刮断了，这也要算政府的账吗？我们今天好好的来讨论。现在介绍一位来宾，首先介绍是民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啊，介绍的是这个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老师。 慧敏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黄创夏。 慧敏好，大家好。 我们介绍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陈廷飞。 慧敏好，大家好。 还要介绍的是这个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慧敏好，大家好。 我们介绍的是这个时事评论员吴朗东。 慧敏好，大家好。 好，今天开始我们带你来看今天早上的一个状况啊，为什么不让人家顺利的施政报告？这样刮人家一点胡子有比较痛快吗？不过有人说哈，这次呢，国民党的这个要被逼退的战将们哦，火力全开，一个一个上台表现自己的火力。我们来看 VCR。 发现金一万元，人民好过年， 人民好过年，过年好过年。 口号有点烂惨没关系，蓝营立委接近9点准时集结一场，要给新阁揆陈建仁震撼教育。 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向立法委员来报告我的施政方针。 陈建仁人还没进一场受访，先摆出低姿态，要行政官员非必要公假外必须全员到齐。只是这番送暖，蓝委不买单，还有弹书。 A 型政府。 抗议标语摆满官员桌上的备询台，原定10:20，陈建仁就该上台报告。最后在蓝营强力杯阁下，陈建仁等了1个多小时，终于在11:32进到议场内。绿营立委送暖抢拍照留念，蓝委则继续喊着普发现金10000元才要放行。 普发现金 10000元。但是国民党在立法院这么久了，好像还不知道他该做哪些事情，又再度的来杯阁，让我觉得非常的荒谬。那我们上任以来，这是第7个会期。国民党有5次在开议的时候都通过杯葛来延宕议事程序。 蓝营占领被巡台，让在野立委也动不了。毕竟1月4号府院拍板普发6000元，国民党自提版本要求加码到10000元，按时程下周二21号就要表决特别条例。蓝营坚持喊加码，反被质疑借题发挥。立院第一天处女秀，陈建仁没能如愿上台，施政报告延到下周五，就怕反而拖延普发现金时程。 直接发钱讨好选民，每一个政党都可以拼啊！我发1000，我发200啊，这谁不会做？问题是执政党要负责任啊，伯文。 当然，如果说大家之前已经讲好就是发6000，然后他现在又在闹说要加码10000， 写的辛苦点。 接下来说10000的话，我干脆喊12000啊，喊15000啊，喊20000啊，不是可以这样子吗？这样子拆其他话给我跟大家讲哦，其实在野党不是不能监督，在野党当然可以监督，但重点是在野党不能为反对而反对啊。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今天如果我们是忠诚的在野党，就是说这个忠诚不是对执政党忠诚，你要对人民忠诚， 对， 应该是让新的这个阁揆，你看陈建仁 上任到现在，好不容易首次可以到立法院来施政报告，我总先听听看人家要做什么吧。嗯，我不管你是蓝是绿，那都没有关系。你至少说，喂，我新任阁揆，我来先听说哦，你的施政方针是怎么样？你未来要做哪一些事情？你今年度你的施政计划是怎么样？好，等到人家讲完之后，然后呢，然后你如果觉得你有意见，你再上台去这个反驳，或者利用总质询的这个机会，或者这个立法院每天都有国事论坛，你也可以在国事论坛里面畅所欲言，或者接下来有各种议案的审查，你都可以在各个委员会表达你的意见。这个行政院不是也送了这个议后的这个条例来吗？就是普发六千的东西啊。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啊，这个不对，里面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来处理。可是我最难接受的是，我也相信所有全台湾人民不能接受的是，人家一个新任阁揆，一旦过去应该被走鬼哦，一起第一盖上这个台，你连他要做什么你都不先问，都不先听，然后就背阁人家上台。我请问你是在背阁什么意思？嗯，你在背阁他看一康吗？我认为这个东西实在是让所有人哦会觉得很难以接受。这个就是一个为反对而反对嘛。嗯，然后像整个像菜市场喊价，其实我讲真的，普发六千不要再挡了，国民党卖个 gay 啊啦。国民党其实就是怕执政党齁很迅速的把这六千块发下去啦。不是什么他要加码到一万，那如果这样很好啊。你知道我们新北市每年也超征税收啊。嗯。新北市为什么不把那些超征的税收拿出来普发啊？各县市啊，你台中市不是也都这个超征吗？税收你也拿出来普发 啊。欸，啊来个点点哈。 对，中央其实讲 的。一直在加中央的嘛，地方咧。 这个主持人。中央讲得很清楚，包括我们如果当议员我们都很清楚，我不管蓝绿绿眼都一样，我们讲这是讲道理，不是分党派。例如说中央如果说要补助地方这个有相关的这个重大建设一样啊，好，你觉得中央出六千，然后地方可能配合出四千，那 OK， 那大家就互相来配合，这个案子就可以成。嗯，中央现在已经讲我就是可以，我就出到六千，如果你愿意的话，各县市国民党执政的地方县市政府也都可以配合啊。你们超征的部分通通拿出来，然后呢，我们共同把这个价码，这个加到一千，你愿不愿意？你先请你这个国民党执政县市的县市首长先表态，如果愿意的话，大家来谈；如果不愿意的话，麦克怎么软啊？我跟大家讲啦，我就是戳破这个国王的心意啦，我就是戳破他们的这个心态。我告诉大家，嗯，国民党就是不想让人民迅速拿到六千块，因为他不想让执政党好像哦，可以在这个大家经济比较难过的时候发个六千块的这个现金给大家。 他不想让人民感谢执政党啊。 不想，他不想让人民有这种感受，所以他故意用各种意识背阁。嗯，否则我再强调一次，从来不可能说一个民主殿堂上，人家连施政报告都还没做，第一次上任，然后你就在背阁，你到底在背阁什么？你有什么理由可以背阁？ 嗯，来看一下民众党的立委陈婉慧亚拉贡哈，国民党一直以来欠缺议题的努力，每次碰到争议就背阁，干扰会议的流程，这不是立委的责任。除了作秀，也让民进党不用深刻面对人民的问题。国民党不能总是期盼以这种猎奇的行径继续吸引媒体的目光。安尼有得力啊，无得力？陈委员，今仔去透早去，你看。这个阁揆又浪费空转了一个上午嘛，对不对？ 这个在我们 演讲，听国民党在演讲， 不是演讲而已。嗯，那你说真的，演讲时候你感觉说，哦，说得很有道理。嗯，那就是自己自打嘴巴。嗯，哦，前言不对后语，然后呢，说的话就是都自己找洞在跳。我为什么这么说啦，哦，我都这么这改啦，哦，今天是第20次的杯葛，光针对行政院院长哦，每一个行政院院长，伊那无甲杯葛吼，伊那无底下牙白，伊就艰苦啦。嗯，伊刚刚讲黑那球，唔是在野党，最大在野党不是这样监督的啊。嗯，你应该是在这个行政院在施政报告或是质询的时候，你把他问倒，把他问满嘛。嗯，把他问到说话说不出来嘛，解释解释不出来嘛，回答回不出来嘛。应该是这个样子啊，不是每一次他就要给个这个行政院院长下马威，他不是给 意义何在？ 对，他不是给陈建仁新的院长下马威而已。嗯，他几乎每一个新的院长要上任，他一定要下马威。所以总共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上台，从头到尾这样子20次，嗯，连续这样加起来。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说，今天讲最好笑的是。我们就是爱给大家好过年啊，一万块好过年，是谁给我们 乡亲拍过你啊。我记得我们当时候在年前，我们就希望赶快特别条例赶快过，如果大家协商 OK 的话，特别预算也可以赶快送，有可能年后过年后之后马上就可以拿到。没有，他就用一大堆理由行的连疫后特别条例他都有意见，连名称都有意见啊，他还有什么没有意见？然后呢就卡关，然后卡关之后只好躺所谓一个月，就是协商嘛，一个月协商完之后，所以才下个礼拜二我们21号要表决嘛。你看如果省掉这一个月，是不是在一个月前，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通过了特别条例，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都解释过为什么要6000块，而且是疫后特别条例3800亿，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个6000元，每个人普发6000，然后其他要做什么用途都跟大家解释很清楚。然后呢，内政部也提出三个所谓的一个特别处理的方案，针对中低收入中低这个企业或是中小企业的部分，这个部分其实都已经很清楚告诉大家了。那只有国民党听不懂啊，国民党大家都听有啊，只有国民党听无，国民党伊就是活在家己的世界。因为要选举了，他如果没有用这样的方式为反对而反对，好像看不出他们的立场。而且他一直骂我们，就他说你是开钱，而且你就是普发现金，用现金在买票，那你又说要多发到10000元，那你不是就是自打嘴巴吗？反正今天在立法院， 反正要骂人就对了啦，不用管逻辑 啦。对，在立法院就是自打嘴巴啦，不是演讲就是自打嘴巴，然后自挖洞跳的行为。 好，陈建仁上来之后他说呢，希望让每一个人得到温暖以及贴切的照顾，所以呢提出了房贷补贴、艺文成年礼金、学贷补助这几个政策。国民党的没啊，这是撒币政策，这是为了变相的买票。那么监护感恩共3800亿也三个分区块哈，第一个1000亿补助劳保健保以及台电，恭喜在1000亿还是不够的啦哈，其实还是不够。第二个区块1400亿，每一个人发放6000块钱的现金。第三个剩下的1400亿，主要就是要跟社会经济韧性的加强，要特别照顾的是中小企业或中低收入户哈。那么朱立伦说，安尼不合理，为什么阮拉贝税金要来支持买得起房子的人？你都买得起房子了，为什么要补你这3万块钱的房贷？其实也是蛮严格的哈。你必须只有买一间自住哈。那么这个家户所得是在一年的家户所得是在120万以内，原始的核贷金额哈也是有总额以下，那么是可以拨付每一户3万块钱的。朱立伦说不合理，但是。你们在选举的时候拼命撒的，这就不叫撒币吗？为什么民进党推出的计划不分三这个青红皂白，就是撒币计划呢？来，范老师，到底有利还是没利哈？好好的把这个钱花得更细致一点，照顾得更用心一点，不行吗？一定要加嘛，几万块，几万块，我就让你上台那个说明。今天民进党来大赢几万块，一个人阿公。 那我觉得今天发6000块，第一个。对很多家庭来讲是有感的，因为一个家庭如果有四口人的话，就将近24000嘛。24000，你基本上你现在对于就购买日常的生活啊，你说现在蛋价有点起来啊，大家可以用这个钱来让我们的生活过好，我觉得这是有感的。但是你说要喊价到又10000或12000，那他也会考虑到说这会不会再留子孙嘛？所以你看这次就是我们怎么样，但怎么样做啊，都会有人批评了啊。你说发8000，为什么不发8000？为什么不发9000？那都有道理，但是就是不是瞒天喊价，而是你找不出什么理由。你告诉我说，我当然知道10000块比6000块多，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你有没有别的数据，或者你有别的科学的证据说发10000块它对于我们家庭的改善有这个有更明确的一个显著的很大的一个效果？这你要说了，你要拿出你的证据出来，否则就是因为10000块比6000块多，所以我就是要10000块，那就不能说这种就是在夜市里面在喊价钱。我觉得这个东西一般的中间选民是不会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国民党这种瞎打胡打的方式就像之前在立法院的那样的闹场的结果，我认为对国民党是没有任何好处，唯一的好处就是让他的深蓝，让他们的基本盘凝结凝聚，看得很爽， 你看你们这样子修理陈建仁，你们这样子瘫痪议事啊，对国民党来讲，可能他的支持者很高兴，可是我认为对中间选民，大家是不能够接受的。 好，这个蒋万的爸爸哈，张孝元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丫丫叫爸个叔叔去”。好，卢嘉诚是不是在政治道节目公司里胎壁胎个老会老弟哦？这挺国民党诶做法，想要讲哈，民进党真的是动起来了。民进党这次呢选举哈，这个痛定思痛。赖清德一个月之内哈清创民进党，黄伟汉说这个男人是玩真的，太狠了。国民党可别以为2024是温牙，国民党现在就是有这种心态哦，他妈温牙哦。其实赖清德当了党主席之后，事必躬亲，是夸张呢，连公庙书文也没有放过哈。他说要快速回应民情，回应民意，民众打到民进党柜台的民情电话要做报表的。每个礼拜主管汇报他是亲自看的齁、然后呢连组织部跑公庙的时候要注意每家公庙的书文不同组织部今嘛金波赢嘞齁不论如何民进党今嘛动起来了齁三大任务防治谣言协助陈建仁辟谣强攻南投所以南投这一仗很重要。 南投是很重要不过由南投选民选票我先讲一件事情啊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国民党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执政党却有一点点自绑手脚。先讲一件事情，其实6000块这件事情讲了这么久了，这叫做大家都预期。这预期的心理，如果这个时候啊，其实现在的状况是怎样？拿到了未必会感谢，没有拿到，心里就会怨恨。但是这个怨恨里面不会说只是怨恨国民党，也会怨恨这个执政党。执政党行政院现在不只是要温暖，必要的时候需要坚韧。然后再过来一件事情，执政党要坚韧之外更要细腻。这细腻里面其实像我看到了赖清德是一步一步的在拆弹嘛，有节奏，能够多少知道，但是至少开始往前走，不像国民党现在还在问妈祖啊还是关公啊，但是朱立伦这个庙公又不理他们啊，那是国民党另外一个问题。可是有件事情，那个现在给的那个房贷补贴，行政院行政单位执政单位永远记得一件事情，繁琐的事情是你的责任，你要耐烦，你要更细腻，你不能这么简单的透过那些行政官僚一刀切。台北市850万买小套房还是买一间厕所，台北市有多少人，不是你一条线，台北市850万有这个需求的人，跟你在比较不是城乡发展这么好的地方了，850万那是不一样的比例，那是不一样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像加州，连美国这种大佬出了国家，美国做事情是很粗暴很直接的嘛，他们都每个很细腻的，而且他的中间数中等收入的 1.5 倍，然后一一审查，你确实有困难我就给你。而这审查工作，这个主动的过去名单公布的时候，都是政府做好了，户政单位都进去了，整个状况把它弄清楚。所以现在你要补贴这个3万块，你现在为什么会引起争论？这个争论是你做的不够细腻。你如果是新北、台北，讲难听一点啊，温博文在台北720多万，你说这样的人，这不是给房子问题，你要给就要给到到位。所以现在这个什么治标不治本，希望改变房价的问题，那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为德不足，你竟然要给这些真正需要，然后确实受到因为我们利率提升受到影响，因为他真的受到影响嘛。所以朱立伦的这个会计师他现在是在随便乱说啦，因为反正他现在就是慢慢等。但是行政院要更坚韧的把这些细节做好。所以现在我会觉得是不必理国民党，第一次让他做个秀，因为是陈建仁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如果每次院会你给我拖到3月4月，你就让国民党玩，然后就觉得说我们可以骂国民党很混蛋。但是 这样民进党未必加分啊。 民进党没有加分啊。 来陈委员你会回应。 基本上刚刚创下哥所说的，就是说民进党多数那有，我们就是用所谓的议事程序。好，因为我们当时知道国民党实在是真的无法沟通了，所以我们就赶快在临时会提了这个案，然后一个月赶快在21号要去做表决，表决完之后就是请这个行政院再把预算赶快送进来。那我们也希望国民党也一定会背锅啦， 那我们把这个时间缩短， 你现在去选区选民会不会问你啦？哎，这六千块当时你也丢啦。 对，所以 女郎诈骗集团动作很快呢，诈骗集团六千块资源马上就一套诈骗手法出来 了，已经预期了。 啊，民众问你，你没压力吗？ 有啊， 你赖到国民党马不看假占便宜呢？ 没有，但是现在国民党自己跳到第一线嘛，因为今天这个画面已经很清楚了。也就是说这个画面就是国民党在背个这样的一个议题。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以最快速赶快给选民一个交代。 好，陈议员，选区的选民应该也会问你们吧，怎么回事，你们国民党干嘛，为什么突然又喊那个一万块，一万给我一万我就让你上台，这是秘书。 我给大家一个数据齁。在 YouTube 在前几天齁，他有做了一个统计齁，有做了一个那个应该类似民调投票，这个有6888个人参与齁。他们这个有 92% 都说齁，政府现在发6000块我们根本就没有敢啊，你发6000块我们干嘛应该啊 ?92% 哦，6000块有干嘛你怕哦，干嘛你看6000块是应该哦。所以呢现在大家民众最想要的是什么，是赶快领到钱啊。但是也要帮我们党团讲几句话啦齁。其实齁，我们4000多亿齁，我们觉得发齁这个1400亿太少，同步买分一半还税于民嘛，哈，还税于民，那发一半哦，比较合理啦。但是我也坦白讲哈，这个因为两党政治啊，哈，政党政治都一定哈，较早民进党，咱马英九咧执政时阵，民进党咧做时阵嘛是拢会背个，这是一个意识的，这个但卖去耽误掉。 但是后面那个上次马英九的消费券，就是用国民党的强势的过半就处理了嘛，所以执政党。 我要讲啦，就是讲卖去耽误掉哈，遗书哈，加这个预算的这个新渣啦哈，但是太多爱标示出来，国民党希望讲爱分超过一半，4950亿，看我都2300万人，看我都分一半，你若分两，一人分一万，都要分46%啦，哇一半嘞。 不过你这个话把它看成对啊。 我是感觉 介绍是用话的对啊。其实我感觉蔡总统一开始嘛，无讲一定爱发现金嘞。 没有，没有。当时是这样，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是用，例如说几倍券、几倍券这样有讨论过。其实当时这个六千块到最后，这个不是没有经过讨论，也是社会有一定的共识之后大家提出来嘛。好，那既然就补发现金，其实这个像廷沛委员他们在那个农历年前就很努力的希望赶快啊，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国民党又推出一个什么？推出一个岸海共识，有没有？就这个明明总预算可以大家协商好，可以早点通过，他就故意用岸海公事，然后让你这个搞到这个农历年前，这个相关立法程序没办法作业完。然后现在农历过完年，现在新任阁揆要上台之后，他又开始要背阁，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他发自内心的，他根本不想让民众领到这六千块了。 基本法你上口公民都 啊，这很清楚啊，这很清楚，就像这个陈廷沛委员讲啊，你在现场那个情况之下，你就是故意用漫天喊价。我坦白说。假设当时我们后来啊，是说普发现金一万，搞不好他现在就喊15000啊。他现在就是觉得说，哎、欸，这个光彩不能够关到你执政党身上，变成到最后如果领10000块是我国民党来争取的， 好， 所以你当时如果是用喊10000块的话，他现在给你喊15000了。 好，广告之后我们更多讨论。我们带你看看这个赖清德党主席上任之后，民进党现在是不是真的让人民一心气象了？2024未必是国民党的，马上回来。好，国民党这边开始乱哦，这个朱立伦这边开始民发根啊，吼，就要民发根，干嘛说，哎，居然他从9%支持度慢慢搞不好有爬到10几%了哈。那么民进党现在定于一尊之后呢，赖清德党主席动作蛮快的哈，他针对之前选举整理出来全员这个全台湾走透透基层的意见当中，他很快的一个月之内哈，这个连续开了3次的中执会，所以黄伟汉说这个男人太狠了，国民党别以为2024是温牙，这样的话就太小看赖清德了。好，直言国民党如果认为大选温牙开始分官位，哦，安内科联的姆迪克亚，好，那么这个赖清德确实动作是蛮大的。刚好跟您讲到了嘛，好，事必躬亲，民情要迅速回应，要帮陈院长辟谣，要强攻南投，每一个礼拜主管汇报亲自看，好，这个公庙苏文也没有放过，他现在公庙自己要来。因为三地公庙真的蛮重要的哈，那么在这个黄成国的事件之后，公民爱克咖喱拉紧神经啊，所以哈苏文也不能放过，一个月之内交代黑金，交代学伦哈， 扩大排黑条款。哎，金雄呢？你曾经遭受管训中常委哈，以后都不可以参选党职或者是被提名了哈。这个扩大到这个，不是说十年以后你就可以当更生人重新来过了，没有，很严格。哎，这么狠的做法，现在国民党是说哦，你真的折了你啊？民进党基层很多人有意见的，干部啊，只跟一片叫好。到底民进党的基层现在怎么看赖主席很大的动作？ 对啊，确实是有带来希望啊。因为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啦，过去呢，这民进党的一些文章啊，或者是他们这个新闻舆情上面呢、啊，是稍微比较被动一点的。那他们所比较像是整理哦，这坊间可以看到的一些哦新闻。可是这次我注意到一点哦，例如说我们在南投补选。他就讲到是说南投县政府过去为了去宣传呢那明真的儿子林如宾嘛，发了100多篇新闻稿，哎，这我不知道呢，是民进党党部发了我才知道的呢。那我去查了一下，还真的在过去几年当中啊，以林如宾为关键字，南投县政府发了151篇都在帮一个不存在的官位，一个不存在的特务哦，这个那去年打广告 发那么多文字， 2021年打92篇，去年的时候发了43篇，都是一些剪彩啦，还是出席什么活动啊等等的文章，其实就是县长想让他儿子接班嘛。所以确实我可以讲的说，目前整个党的积极性是提升。那刚刚讲到黑金这事情，国民党现在不敢提了。国民党原本想要操作这一点呢，拿一些非常少数的个案去放大。事实上大家也知道嘛，真正的大黑道都在国民党啊，地方派系很多都过去都有案底啦。可是国民党的态度是哦，那个都更生人了，都过去。可是民进党现在态度是很严格，到第一部分严格严比较严重的犯罪，只要起诉就没办法参选公职，这个原本比选罢法还要更严格。第二，原本有所谓的10年条款啊，就是说啊，你服刑出来之后过10年就没事，现在没有哦，你就还是没有办法参选党公职哦。 这样会不会矫枉过正？ 我觉得是不会啦，因为其实你要贡献社会有很多的这个方式，你还是可以当支持者，哦、但你不一定要站在党公职的身份、嗯，你可以去组一个基金会啊，然后去做社会福利啊，可以去做公益。嗯，这个当然不会阻止你去更生嘛。可是如果你要操控到实际上政治权力的时候，当然要更谨慎。所以我觉得这出来之后，国民党是有点傻眼了，他不知道怎么回啊，他只是只能就装作没这件事情，然后自此之后他不打这个议题。包含是说论文这个标准是这样子，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啊、所以现在很多论文你只要塞到系统里面，他就会帮你做比对嘛。那比对出来难免会有个1-2%是相似的。为什么？因为你有引注别人的论点的话会有一些相似。可是那如果引注的比例太多，或者是没有这个标注出处，可能就有抄袭的问题。现在就是说啊，党部主动帮你先比对了一下。看看说，哎、欸，如果这比例很高，那叫当事人家来说明是说，哎、欸，你是不是有引注，是不是合乎规范？先做一层把关啊，一直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出来之后，也是国民党完完全全做不到的，因此他们现在才急了。其实回到前面所说的，他们在立法院里面大闹，背后是什么？是曾明忠啊、飞鸿泰啊，这背后就罗志强，背后就徐巧芯，他们知道见神杀神，见佛杀佛。如果他们不好好的去的在这边去闹啊，去让陈建仁的下这个上不了台的话，他们接下来初选怎么办？所以事实上，蓝营他这个现金议席是个假的议题，他真正的目标呢是要拖缓了这个民进党以及为自己的初选着想、啊、 嗯，来，我想了解一下哈，民进党起码基层是安那看，看这个东珠贤哈，这个行动效率那个，好，这个面对一些陈科，他全党走一片之后，一折他就用他的这个中执会来做出他的回应，选民是怎么看，支持者怎么看？ 这个我先讲哦，我感觉就是说赖主席他上任之后，你可以感觉他的风格是这样，就算什么东西都是要做实的，是的，他不要仪式性的东西。我举例来说，例如说这个我们败选之后，他当时是补选党主席，照理讲他只一票就当选，但是他一样安排全台湾各个党部的这个巡回。那个巡回，很多跟国民党人说啊，黑龙仪式性的啦，黑的孙子那年啊，就做个样子，不对。你去看每一场，我本来以为只有我新北第一场是这样，结果没想到是除了新北之外每一场哦，全部开放给党员，就是自由举手、自由发言，然后党中央把这个部分全部都罗列下来。所以我们前几天我们开这个地方党部的主委会议，主席针对这个地方上所有的这个舆情反应，一一的要求各县市党部要做检讨。 啊，你这么注意呢？ 对， 在第一线上特别有感觉哦。 当然， 差别在哪里？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第一个，你发现就是说，主席他做的是系列的调啊，都不要在那边什么搞样板啊，搞什么。我现在听到什么样的舆情，什么样的回应，我们就要求要去落实。 你可不可以举例？ 所以我举例来说，例如说像这个对这个基层党员的这个连结照顾，对资深党员、对年轻党员的这个连结，包括我们要 这个多半，不过其实很多党部哈，其实以新北市党部来讲，例如说我们那个奖学金啊，或者是说我们办一些公益的活动啊，亲子园游会啊，跟社区的连结，其实很多其实各县市党部有在做，但是他要求加强，包括我们对党员的连结程度。那我再举例来说，当时有很多在地方党部这个座谈会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回应是说，哎，这个要处理好一些党内过去被诟病，尤其这次选举被诟病的一些议题，其中就包括学伦的问题，包括所谓的黑金的问题。那他也针对这个部分，他后来在党部，他就这个经过研讨之后，中执委你看一周两周，马上迅速就提出一些方案。但是我必须要讲，我认为昨天那个所谓的这个，我们把这个标准拉高，其实真的不是针对个人。好，我昨天看到那个谁啊，那个蔡玉宇委员，他也出来讲，我哪叫这个标准，我爸爸妈没当算呢哈。但是他就觉得他也是。包括有些被点名的当事人，他也表示说尊重，因为这不是针对个人的问题。 这样会不会有点矫枉过正？ 我觉得是这样啦，因为现在对我恭喜你啊，这个台湾人民对于民进党的要求标准本来就比较高， 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尽量去顺应民意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去做。那坦白讲，我们这个标准定下去之后，你看国民党就要点起啊，他各县市的那哪公真正被拉起来哈，那个各县市你看看。国民党坦白讲，那个黑金问题是严重的程度哦，跟我们相比，那个我们是小巫见大巫。 但 是 我们民进党这一刀杀下去，大概不会过啊。 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面对的是民意，我们回应的是民意。其实我坦白讲，我们不是在回应国民党， 是不是？ 我们是回应民意。 是不是新潮流在杀阴气啊？ 当然不是，这个实在是太扯了。我真的觉得，包括我觉得哈，那个有去下标说什么，就是点名某一个个人啊，或怎么样？我觉得那个。实在对他都很不公平。好，我觉得这个去点名到个人，我觉得不公平。这个就是一个制度，而这个制度是因为这次九合一败选之后，民进党非常的痛，民进党沉痛反省之后，就只好做出这样最严格的一个标准。这是一个回应的一个过程。包括 昨天动作很大哦，今天你们党部是不是就有回应了？有没有民众怎么样的反应？有没有收到？ 不， 还是还没那么快。 这个哈，我跟大家讲，那个中央党部一定会迅速收到很多舆情的回应。民进党重视地方民众的舆情，重视到什么地步？大家知道吗？你任何一通打电话去民进党党中央的电话，不管你是赞美，不管你是批评，不管你是这个抱怨，或者只是情绪性的发言，每一笔都有记录。每一笔记录之后，我们还会统整说对哪个议题的这个比例最高或怎样都会。然后每次大概像陈廷飞委员他们过去开中常会或什么，甚至中执委，都一定会把这个拿出来做检讨，包括主管汇报都会针对这些直接就拿给各个主管去看。所以民进党对于这个舆情跟民意的反应跟掌握还有重视，我想绝对是非常的高。 这个矫枉必须过正啊，有的时候我们这因为你要那个去年的选举真的对民党很伤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做一些比法律还要严格的一些标准，不然我们自强的排黑条款其实是比法律还严格。 是啊， 那当然，或许对有些人说啊，对黄成国有点不公平，你看大家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要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耳目一新就是你这个动作的确是很大，而且可能有些人会因此而受到一些伤害，或者他可能会感到一些不平，但是基于整个大局，我们想从大的宏观来看。让民众看到了民进党是一个会反省的一个政党，我觉得这很重要。你说他从这一个月以来， 但我觉得四个字大刀阔斧， 大刀阔斧，对，没有错， 效果出来了。 对，因为你可以看到他最近几乎每个礼拜开一次中执会，以前中执会是不太开的，为什么开？修改党内的规定呢、啊？就是而且现在的党部的 你会不会担心最轻俩不起呀、 啊？啊，不会不会，我觉得这不是不绝对不会。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你去看啊， 三总统上面撇拢 矮呢。他第一刀砍就是邱立立嘛，停权。如果你邱立立跟赖清德认不认识？当然认识啊。邱立立当市议员的时候，赖清德当市长，大家都认识。都是朋友。但是今天在需要有大是大非的问题的时候，没什么好说的。所以你可以看啊，他后来邱立立被停权三年，是在二月七号那一天。他是上前一个礼拜就提出来了，二月七号决定那一天，邱立立他交保的金额提高到150万，本来是50万，后变150万，还好你当初停权了。如果你当初没停权，哎呦，你看邱立立交保提高了，是不是就是表示他嫌疑增加了？所以这都是当时壮士断腕，赶快做这个决定啊、哦。然后后来那一天啊、哦，后来当然 时间上的巧合。但我必须讲，就是你要下那个决心跟毅力，嗯，大家才会觉得说，你民进党是不是真的有真心反省？去年126民进党选那么差，最大原因是支持者没有出来，国民党的票没有太多增加，嗯，是民进党 减少， 还减少，是民进党的支持者没有动力。 中间选民 不愿意出来投，嗯，大家现在看到了你愿意这样做，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我现在的民进党中央党部的一级主管，哇，现在每天晚上今天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赖清德在中央党部等着你来上班，那因为什么？因为以前党主席是小英嘛，他主要工作是在总统府嘛，党部就是有空在过去，嗯，现在赖清德是主业在中央党部啊，嗯，主业是主席啊，总统副总统院副业了哈，就主要在顾这边。 哎，行政院长下来今天嘛赋闲一段时间了呢， 对啊，对啊， 现在又拿到， 所以现在中央党部就是一个战斗团体，嗯，他现在就是为了明年民进党的总统跟立委选举，现在要开始准备，嗯，就刚博文说，怎么样把这些舆情吸收到之后，地方党部的舆情，然后上到中央党部，中央党部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舆情告诉行政院？刚刚包含串翔刚讲的一个意见，嗯，让行政院赶快做决定，好，还有配合立法院，嗯，形成一个府院党三位一体的结合，我觉得这是目前当务之急，嗯，也看得出来赖清德他上任以来一个月，每个礼拜冲，我觉得他的确是让大家看到一个具体的成果。 所以你觉得矫枉可以过正，哈，哦？你看到了民进党的希望。我们来看看哦，蔡正元说，郭台铭如果披蓝战袍选总统，可是不排除支持赖清德的，怎么回事？哎，我觉得郭台铭最近的这个在国民党的角色是有点奇妙的哈，哦。朱立伦也没有说要安排跟他碰面，侯友宜说他行程是满满的哈，哦，都忙着跟里长啊什么的，恐怕也没有时间跟郭台铭见面。郭台铭现在想回国民党，不知道门跟钥匙在哪里哈，哦。我们来看 VCR， 只要有需要。我义不容辞。 国王会后，郭台铭争取2024大位，动作频频，搅动蓝营总统布局，让国民党内部涌现反国声浪。前立委蔡正元直言，郭台铭是把国民党当公厕。 尿急的时候冲进来尿一泡，然后离开的时候又嫌厕所臭，这个厕所已经洗干净了。啊，你要再次的进来，我也有做到马祖给我托梦，我认为他这种情况底下当选不了。 除了公厕说，蔡正元更撂下重话，若国民党提名郭台铭就退党，改支持赖清德，话说的酸溜溜。 因为我也是年轻气盛，也会一时不察， 含泪支持赖清德。 不需要含泪啊，我可能就不投票了。我大老板怎么会差我这一票呢？ 是支持的对象不同。那就有这样的冷嘲热讽，对国民党的团结呢，埋下了不定时炸弹。 挺郭反郭派对垒，这时党内初选制度备受瞩目，传出主席朱立伦可能比较桃园模式，党中央不会定确切提名时间，而是将已表态被点名跟有意愿者纳入滚动式民调，并参酌外部相关重要媒体民调。不过议员透露，各方山头早已率先协调， 各方面的阵营年前年后都有做一些底下的一些没有非常的。满意。 那打算你都什么时候跟郭董见面吧？ 我现在是新北市长，新北市的事情在应得配合咱们管理层。 目前我们的目标啊，真的是3月4号，国民党就是一步一脚印，我们也不会照进，也不会拖延。 想不照进，但半路杀出的郭咬金，间接卡了侯友宜出现，更施压党中央。朱立伦想以拖代变，但就看压力锅何时会下。 好，这球员侯友宜侯市长就说过，哎，这个跟郭是有默契哈，两个人只有一个人出来选，曾经有这样的放话。现在情况蛮混乱的哈，郭台铭今天起红台掏尖哈，先棒打出头鸟，跟郭董见面吗？侯友宜说，哦，每天行程都是满满满，意思的工没空。蔡正元最近很有戏哦，蔡正元说哈，如果郭台铭要披蓝袍选总统，不排除支持赖清德。他把郭台铭讲的蛮难听的哈，我一直在想说蔡正元是为什么哈。他说呢，这个郭台铭上次加入国民党目的是选总统，这个不能选就率性而去，这次看到有机会要回来，那国民党是怎么公共厕所吗？讲的是蛮难听的啦哈。他说呢，如果国民党提的是侯友宜或者是卢秀燕任何一个人，他是一定会投给他们的，不然他就不排除投赖清德了。沈富雄说哈，郭台铭这句话一出口就已经 over 了哈，全国民党就行了。哪一句话呢？ 我在等国民党给我一个办法哈，我在等国民党给我一个办法。他说是吵闹值达到巅峰，实力值快速下降。但是卢嘉诚一直是郭董的好朋友哈，他说哈，郭董道歉艺术一点搞哈，吴唐哥呵呵比台个老会老弟，朱立伦快提办法重有，蔡俊远怎么了？蔡俊远连写了好几篇文章，他们杀郭台铭呢？为什么？ 其实我应该这样讲哈，就是蔡俊远他本来就对我们，虽然他刚才主持人还少讲了一句，他说不排除退党啊， 然后对他动作为什么那么大？ 没有啊，因为过去蔡正元曾经在党里面当过政策会的执行长，很多他对党的事情他觉得应该要推出最可以胜选的这个候选人了，所以呢他也期盼党能够有一个公平的机制了。但是呢我们刚好其实刚主持人讲到那个赖清德的事情，我忽然替赖清德捏了一把冷汗了。为什么？刚刚就是他在排黑的这个部分，就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心系斗阴系，他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哈？但是我 这不是我讲的，我提问 提问的。但是我要送在评论这个事情，我要给赖清德副总统一个肯定了哈，四个字，值得尊敬了哈，值得尊敬啊！因为其实在过去，大家两党政党甚至都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呢，在选举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赖清德副总统未来很有可能也可能是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所以他在这个时间点提出这个大刀阔斧的，不管交往过程也好，大刀阔斧都是值得尊敬啦齁。那我觉得应该说齁，黄成国条款过去像这样子的事情，国民党我在这边齁要讲一下朱立伦过去了齁，在提名县市长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我们在苗栗的时候是提名谁？不是提名中东锦哦，是提名谢福宏齁，他也是有相对的这样子的疑虑啦齁。所以我在想，大家都要两党政党政治要争取最大公约数中间选民的支持，国民党要做一件事情，既然跟中东锦这个部分他选上了，我觉得你过去就因为他有一些疑虑，所以呢你没有提名中东锦，可是现在呢，现在该怎么做？现在就不要再手牵手了，应该划清楚国民党的中间哈，中间的这些选民， 你们签那么多议长、副议长，还差一个中东锦吗？ 没啦，其实哈，这个 那么多 不要 议长、副议长很难交代哎。 议长、副议长啊，不一定拢国民党诶，民进党诶，对不对哈？ 尤其现在有两个议长又跳出来挺朱立伦的， 对。但是我觉得啦，就是国民党还是要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啦。真的，我觉得尊敬赖清德副总统做这个黄镇宏条款，也希望国民党能够争取最大的支持。 你们国民党 过去做的就做的 啊？国民党这个局怎么回事？郭台铭真的没了吗？ 其实 几家喝比郭比有点抬个老会老弟。 其实哦，郭台铭虽然他觉得他拿到上一次拿到我们的这个荣誉党员进来，可是他虽然对国民党很大的奉献跟支持，但是他真的不了解国民党。你如果在这一次上一次的时候你辅选韩国瑜，让韩国瑜选上选不上都没有关系啦。但是呢他就是没有在国民党蹲点。所以蔡正元说我们国民党不是公共厕所，意欲在这里啊，就是希望在国民党想要争大位的人能够持之以恒爱党，而不要就是我现在想选然后我就来我不想选我就走。 那你就郭台铭没了对不对？ 大家有很大的声音啦，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推出一个最会赢的组合。 蔡正元说的其实反映在这个 TPOC 的这个 Quick Six 上齁。目前齁这个谁配谁好感度最高，最高的其实是赖清德配萧美琴，好感度达到 0.87。国民党其实有一组是仅次于这个赖萧配呢齁，就是侯友宜加卢秀燕达到 0.84。下一个组合是郭台铭加朱立伦。好，那么就是你可以看到哈，支持度最低的是郭台铭加柯文哲，然后呢是郭台铭加王金平，郭台铭加朱立伦，比较有赢面的好像是侯友宜配卢秀燕呢。哇，这个绕跑党真的整个很扎实了，对不对？来， 基本上哈，国民党有这些的资料显示都是没人嘛，就是没有人，而且朱立伦现在还没有放手。 就说要选跟不选，他只要不放手之前，我相信都是乱局。因为这些的提名制度，国民党是会因人而异的。他要给郭台铭的话，他就要所谓泛蓝结合，然后泛蓝大合作。他如果要让侯友宜，他就要所谓的百般不愿意，非你侯友宜不可，也就是像王宏威那一套的方式。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像这个创校歌所说的门跟钥匙在哪里，全部都是在这个朱立伦的手上，不论是郭台铭也好，侯友宜也好。但是呢，其实大家都错，因为朱立伦自己想选，现在的制度只有他可以，其他的人都不可以，只有谁可以，他，然后再来张亚中，再来赵少康。那当然这几个出来大概朱立伦最优势啊。可是对于整个国民党夹嘎被戏啊，立委我都自己要听很多的国民党的立委都夹嘎被戏啊，就哇，那如果朱立伦自己又披挂上阵的话，怎么办齁？ 现在也是，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说齁，所有的赖清德主席所做的这些动作，其实压力会在国民党身上。也就是你今天国民党你怎么做，你今天民进党大刀阔斧这样去做这些所谓的改革，尤其2022，我们知道当时候郑文灿当中常委，然后当召集人检讨中这个召集人的时候，很清楚点出两个，一个就是黑金，一个就是学伦。那所以我们看到赖主席上来就是大刀 直球对决， 直球对决。可是你朱立伦怎么做？所以大家都在看啊，所以你看嘛，我们提了所谓的6000块大家普发，可是基隆哦，我们看到基隆哦，谢国梁当时候不是看板做的多大，说首创疫后要补助给所有的这个染疫的1万块，到现在呢 我差点户口迁到基隆呢， 对啊，全部跳票、全部跳票，还不是跳一点点，是全部跳票。这就是国民党。 广大众有更多的讨论齁，我们要来看的是呢，这个民进党呢，这个就像朗东讲的齁，我们把标准设立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齁，不是说不给更生人机会，做党职的话呢齁，这是一条奉献社会的路，更生人还是可以奉献社会，不同的一个路径。广大众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